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39面，739面。第一行，菩萨往生第42品。前面的两行是黄念老对于这一品内容的提要，前指三辈于边地遗尘，戒论凡夫往生。今品光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啊，迷显净土妙法，凡身起手，立顿细批，普劝众生求生极乐业。前面讲过三辈往生于边地遗尘，这个几品经文呢，都是说凡夫往生啊，也就是说到我们。那么这一品呢，是世尊为我们介绍啊，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往生。数量无法计算。特别显示出净土法门是凡圣起手，十方世界凡夫去往生的，跟我们这边情形大概都差不多啊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呀，看菩萨啊，所以更显得净宗之妙啊。凡夫往生，菩萨也去往生啊。立根习辟，立根是指菩萨这些人，顿根是讲我们六道凡夫。普劝众生，这个众生包括等觉菩萨。怎么知道呢？在《华严经》上我们看到了，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啊。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了。不但他往生，他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，华藏是原教啊，这41位是施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，华藏世界十报庄严土的大众啊， 这些人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要没有特别殊胜，他们怎么会去？啊，这一个景观我们要特别留意，要认真的仔细的去观察啊，真的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自然坚定我们对经中的信心啊，坚定我们对求生净土的愿望。请看经文。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，皆诸佛刹，不退菩萨了，当生极乐国者，其数几何？啊，首先弥勒菩萨发问，佛告弥勒：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，已曾供养无数诸佛，执中得本，当生彼国。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，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也。称是称数，计是计算啊，人数太多了，无法计算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首这一开端，弥勒大师叩问，向世尊请教，此土是指娑婆世界啊，不是地球。娑婆世界很大啊，用现代天文学家的说法，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啊，日月确确实实是在银河系的中央，绕着银河系旋转啊，也就是我们太阳系绕着银河系旋转，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。啊，早年我学佛的那个时代，就60年前，许多法师都误认佛经上讲的3000大千世界，这个单位世界都以为是太阳系。我也是这么个看法啊。那么我到北京去访问，去看黄念老，他是学科学的，我们见面呢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实际上单位世界是银河系，你看太阳绕银河系旋转吗？很有道理。那么银河系的中心，中心点呢就是须弥山啊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银河系的中心是个黑洞，很大的一个黑洞啊，它的引力非常之强，连光都被它吸进去， 啊，那么正好明年呢是个特殊的年份，就是地球从这一天开始啊，循着银河系绕一圈啊，又绕到这个地方啊，明年就又绕又回来了，到这个地方，它不会停止，到这个地方之后，从这里出发再绕一圈，这一圈是20000多年啊。这是明年呢，是银河的中心，就是须弥山了，我叫须弥山的中心啊，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。啊，这个在天体是一种奇观啊，很难得遇到的。那么遇到这一段事情，到底是吉是凶？吉凶祸福不在天下，在人心。如果我们人心善良，那是吉，不是凶。如果人心不善，那是凶，就不是吉了。这个话很重要啊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么天体的运行，就是这些星球在太空运行。那是什么个道理？就是从心想生。我们地球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，很小啊，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，你就想地球多么要小啊，跟太阳比是个小球。太阳在太空当中也不是个大星球，比太阳大的很多很多啊，所以太阳不算大，那地球更渺小。地球上的居民现在才70亿人啊，诸位要晓得70亿人，你看看我们娑婆世界去往生有720亿菩萨啊，地球才70亿人呢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讲他给我们讲的，他老人家教学的这个地区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太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1000个啊，这不是一个银河系，一个单位世界，1000个银河系呢？就是佛经上讲的小千世界啊，在以小千为单位，1000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啊，在以中千为单位是1000个中千世界，这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地区啊，1000乘1000再乘1000，10万亿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范围啊，是10万亿个银河系。我们现在的天文啊，这个天文所认知的还没有办法超越啊，10万亿个银河系。这个范围多大了？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？没有啊，在地球上离开了，别的星球他在啊，不知道有多少星球啊，啊，哪个地方有缘，佛就在哪里现身，处处现身，啊，像普门品赞叹观世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呢，啊。佛所现的身，应化身，无量无边呐！ 啊，那佛的释迦牟尼佛的本身住在哪里？住十宝庄严土。啊，这三千大千世界是十法界。啊，这个十法界都是诸佛菩萨应化有缘众生的地区。啊，有这样的光大。啊，那么像这样的佛国，这一个佛国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个范围不大，有许多佛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啊，华藏世界品、世界成就品啊，这都是华严经上讲这个大宇宙，今天科学所讲的宏观宇宙啊，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呐，有许多诸佛不止一个，他们的教区有两个大千世界的，有五六个大千世界的，有十几个大千世界的，那就比释迦牟尼佛大的太多了啊！所以每一尊佛他的愿力不一样啊，一般最普通的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个地区这个星球上地区的居民善良啊，能够随顺信德，我们一般人叫天堂啊，那个星球是天堂啊，没有灾难啊，啊，居民在那个地方非常幸福，非常快乐啊，那个地方有三宝出现啊，有圣贤在教学啊，如果人民造作的恶业，不相信圣贤，不相信佛菩萨，不相信有神圣啊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个地区就有灾难了啊！灾难不是自然的，自然是非常美好，不会有灾难啊！违背了自然，破坏了自然啊！我们今天讲自然生态呀，啊，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！譬如我们个人生，父母生下来，这个身体这是自然的啊！现在也有很多人把它破坏。怎么破坏呢？去美容，美容的时候就破坏自然生态呀！啊，美容是不错，啊，给你整修的是比以前美得多了。可是十年二十年，你的灾难就来了，啊，麻烦就来了，你苦不堪言呐！啊，我是前几年，在澳洲有一个同修，我记得不清楚了啊，在我们学院做义工啊，一段时期呢在我们精舍啊，我看他每一天非常痛苦， 我问他怎么搞的，他年轻的时候鼻子做了这个手术啊，美容的手术啊，大概是十几年以后啊，这里发病苦，痛苦不堪啊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就告诉你的本来的面孔是你父母给你的，那叫自然，自然是最幸福的，最美满的啊！你不相信，你到美容院去破坏自然生态，那你应该受这个果报。我们居住的地球也如是啊！今天你看这些人聪明啊，科学技术发达，把地球生态破坏了，惹来很多灾祸啊！所以灾难呢？不是自然的，灾难是破坏自然，大自然的回报。啊，你破坏它，它要回报你。啊，回报就是灾难。啊，凡是美好的星球，啊，我们今天讲天堂。啊，一般宗教叫天堂，啊，我们佛法里面叫净土，啊，为什么叫净土呢？心地清净，没有邪思邪念，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净土，啊，净土。也有种种不同啊，端看这个人所修的福报福报最大的，这大家都晓得，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这是福报无比殊胜的。从哪里看起呢？你看这么多菩萨都求生净土，他要不殊胜怎么会让这么多菩萨去学习啊？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啊，让我们看到了听到了，自然就生起信心啊，鼓励我们也要发愿呢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！阿弥陀佛的国度太大太大了，没有法子称量啊，而且它是法性土啊，所谓法性土就是唯心所现，所生所现，它没有变化啊！一切变化呢，是从阿赖耶里面变的啊！我们这个六道轮回，不但是六道，六道外面有声闻、缘觉。菩萨佛啊，我们叫他做设法界，设法界的众生都是用的妄心啊，妄心就是阿赖耶，不是真心的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叫秽土啊，不清净啊，用真心就清净了啊！真心，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啊，觉心是十报土啊，这个觉心，觉心呢，十报庄严土啊，平等心呢是四圣法界， 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清净心是六道啊，可是这个六道里头啊，没有三恶道。那为什么他心清净？如果心不清净，心染污了啊，什么叫染污？自私自利是染污，是非人魔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杀盗淫妄是染污，有这些东西，这个地方叫秽土。那我们今天讲严重染污，今天地球被染污了。啊，现在讲求环保，环保能不能生效呢？这很多年了，我常说，无论怎么做环保，收效很有限。什么原因？要知道清净的根在哪里。清净根在人心啊，人心要不清净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不可能清净。所以环保从哪里讲呢？从心理环保，精神环保要从这里下手啊。外面呢，这个地球的环保自然就有效果了啊。今天光管外头，我们的思想啊行为不管，这可不行，这是怎么做都做不好的啊。实际上物质上面去用心去做治标啊，我们把恶念放下，把正念提起来，这是治本啊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地球上环保才能够生效啊。有没有人知道？有人知道。现在许多科学在研究，越来啊越认同啊，精神文明重要啊，比物质人民重要太多了，物质文明啊。啊，那精神文明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圣贤教育做起。啊，我们中国几千年前老祖宗就知道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啊，教什么？教你怎么样去做个好人。啊，标准的好人。中国古圣先贤有标准，这个标准是符合于大自然的啊，也就是自然的规则啊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，不是某个人的学术，不是的，是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五伦。五常四维八德啊，好人的标准啊，在佛法里面就是十善业道。佛经上讲的三规五戒，这是佛法里面好人的标准啊。你看经上一打开，善男子善女人啊，那个善的标准，你真正能够把十善业道做到了，三规五戒做到了，真正的好人啊，善男子善女人啊，真做到了，你自己一生身心安乐 没有灾难的。啊，个人的灾难是疾病，是烦恼，啊，是一切不如意的事，个人灾难。居住的环境，啊，像水灾、风灾、火灾，啊，旱灾，啊，今天讲的地震、海啸，啊，这些灾难你遇不到，你居住的地方不可能发生。啊，所以再严重的灾难都能化解，没有不能化解的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得相信，你得真的回头。啊，你看这个现在各地传说的啊 ,2012 明年呢就是银河对齐啊。啊，这一天啊，有人说是大灾难，地球毁灭，有人说不是，这是我们又进入一个更好的时代了。啊，明年确实这一天是地球围绕银河一圈到了七天，像我们过年，过年是地球绕太阳，回到原点，那什么？腊月三十啊，嗯，明年是地球绕太阳，而不是绕银河系一周的腊月三十啊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就是大年初一啊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腊月三十是算总账的啊，第二天是新的一年开始啊。那我们造作一些罪业，这算总账的时候就害怕了啊，欠钱的时候要还钱，要还债呀。啊，做错事情要知道改过啊。啊，美国一位科学家啊，他是公开告诉大家怎样应付明年这个腊月三十啊，他呼吁居住在地球上的这些人民啊，地球人，我们都是地球人呐、啊，一定要觉悟啊，要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向更好的方向啊，美国布莱登说的啊，这是个科学家，他这个说法跟我们传统文化讲的一样，跟佛法讲的也一样啊，科学认同了传统，认同了大臣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还有一年多一点，这一段时间非常宝贵啊，希望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啊，他讲的这个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我们只要把一桩事情做好了，他这三个通通都圆满了。哪一桩呢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 要知道啊，在中国老祖宗常常说，你的心是良心啊，良心是好的，不是坏的。可是现在呀，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，大错特错了啊！别人乱七八糟的东西、脏的东西、污的东西，全放在心上，你通通都收在你垃圾桶里头，你的良心被染污了。你的良心变坏了啊！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把别人的这些啰嗦全丢掉，自己的啰嗦也丢掉啊！让你心恢复到清净，清净心里只放一个东西，阿弥陀佛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！欺我扬善解决了，改邪归正解决了，端正心念解决了啊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时时刻刻想着阿弥陀佛，念着阿弥陀佛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你要问这什么道理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讲这个道理啊！我们讲了1000多个小时了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！你细细去听听，你就知道了啊！现在人讲的话了，这叫硬道理啊，是真实不虚啊！我们用这个方法能救自己，能救自己家庭啊，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地区的灾难啊！不信的人很多，别怕。这都是外国科学家说的外国科学家在这些年来，这是近代啊，近代20-30年发生的事情，尼尔林的全球意识计划，他们相信群体心灵的力量啊，就是意念，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想端正过来，不要想别的，想个最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想阿弥陀佛。啊，马哈希先生也是个科学家，他曾经做了一个计算，他说一个地区只要有1%平方根的人口像布莱登所说的啊，真正能够做到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个地区就没有灾难。那么今天地球人口65亿，以65亿它的1%的平方根大概是多少人呢？计算出来是8084个人啊，这是前几年说的，今天地球的人听说已经到70亿了，70亿1%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啊，这1万人超过了啊，有10000人 能够回头，能够弃恶扬善，能够改邪归正，能够端正心念。我们把这个话说得更简单，就是有一万个人真正念阿弥陀佛，心口一如，心里有阿弥陀佛，口里有阿弥陀佛，我们行动有阿弥陀佛，只要有一万个人，地球就得救了。啊，地球上这个灾难呢，就化解了。这一万人到哪里去找啊？我们希望修净土同学，我们在网络上，在卫星电视上，我们一起学无量寿经典，我相信决定不止一万人。那我们大家来发心呢，救自己，救社会，救国家，救世界。啊，就这一个方法，我教给大家。啊，把我们的心，心里面一切的念头、杂念、一切的妄想，通通抛弃。啊，通通把它放下，不要了，只要阿弥陀佛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啊，心里真有佛，口里真念佛，真正一天到晚想阿弥陀佛，不但你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你现在救了地球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大家要真干呐！啊，那么我们这部经，我估计大概再有100个小时，这经就讲圆满了。啊，我们一天讲4个小时，100个小时就50天。啊，不。25天，我们这个经就讲圆满了。圆满之后，我们还讲这部经，从头再讲。啊，这个经真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真能化解灾难呐！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求。啊，绝不求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啊，我们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众生化解灾难，帮助正法久住世间。啊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。这些我们了解了，明白了。那看这个地方啊，其中大行者721菩萨，什么叫大行？明心见性的菩萨叫大行。啊，要以华严经的标准，41位化身大士啊，这是大行。他们是明心见性。见性成佛了，那在这个以下的就是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声闻缘觉，啊，这是小行菩萨。啊，六道里头那是凡夫，前面讲过了，啊，39品的凡夫往生的，啊，这专讲菩萨，啊，大行就是大乘。啊，化身菩萨，小行菩萨就是全教，啊，小乘叫全小。小行菩萨往生不计其数啊！啊，此地念老有注解，啊，小行者无量寿经超云，小行者 摄心菩萨为小心。该讲到摄心，我们在此地引用楞严经的说法啊，大佛顶首楞严经，他讲摄心呢，也是依圆教啊，跟华严一样的，依圆教来说的。摄心者，乃三贤之首啊，他还不到三贤啊。三贤是什么呢？是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，叫三贤。摄地叫圣啊。三贤是明心见性的了啊！你看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叫大行菩萨啊。那么摄性位呢，就是小行啊，小行是摄性位，没有出十法界啊，但是他出六道轮回了啊，没出六道轮回，他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，而且保证他会到，他会超越轮回啊。在这里啊，我们简单的做个报告啊，三贤之首，万恒之现呐、啊！你要想从凡入圣，必定是以性为先导啊，实从性心，终至愿心，这就是实心啊。实心第一个初心，初心是性心位。啊，圆满呢是愿行为啊，总为实现一座菩萨真修之方便呐、啊。这句话重要啊，真修啊不是高价的啊。那么第一个是信心，为心与理明，这个明就是慧啊，心跟理合一了。理是什么？真心。这讲刚刚开始啊。啊，这是初性位啊。华严经上，摄性菩萨初性，摄性是小学，佛教的小学，一年级。那初心是一年级信心，你看看这里所说的啊，心与理会、理敏啊，觉了无疑，妙心纯真，恒诸中道。这一位菩萨，小菩萨。最起码的小菩萨啊，他没出六道轮回，他所证的果位跟小乘须陀洹相等，他三不退当中，他所得到第一个位不退，也就是说他决定不会退到凡夫位啊。他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他在六道里头绝不堕三恶道，他是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了，他就证阿罗汉果 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保证不堕三途啊。这是心与离明，他破了见惑。啊，大乘教上讲的三界88品见惑，他断了，这才真的这个位置啊！啊，修行正果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啊，见思烦恼，他把见烦恼放下了，思惑还有。啊，见烦恼放下了。啊，所以他的心是真心。啊，妙心成真了。啊，恒住中道，这是刚刚看到中道啊，但是他不怀疑啊，惊人，妙心常住，一切妄想灭尽无余，中道纯真，明月心性。啊，一切妄想是不是真的灭尽无余呢？四相讲是真的，离相讲还有非常浓厚的习气，习气不好断啊！啊，这一位菩萨，初心位的菩萨。金刚经里头说得很好，四相破了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啊，虚脱还真得了。啊，佛问弟子们呢，弟子们回答得很好啊，如果说他自己说他已经证得虚陀洹果了，诸位想想他是不是真的真的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为什么？他有我吗？我这还在吗？我证得虚陀洹果了，他不是真的真的，真的真的无我了。从第一个出现就开始，这就无我了。以后说我证的什么果位，我证的什么菩萨，全是假的。出现菩萨都无我了，你怎么还有我？你有我跟我一样，凡夫，凡夫一个。啊，所以。头一个他没有我了，我放下了，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身不是我啊，啊，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好像衣服一样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衣服不是我啊，那什么是我呢？我真有，我们都忘掉了，把假身当作我啊，真的我忘得一干二净。世间法术，你看人死了，死了有个灵魂，身有生死，灵魂没有生死啊。有生死的不是我，没有生死的那个生活啊，他就投胎去了，谁就投胎去了，灵魂就投胎去了，又去找个身体去了啊，找了个身体还不是我，他还是会有死的，有生死，死了之后再去找身体。那六道里头邪身受身呢，不知道干了多少遍了。啊，身怎么是魔呢？哪有这个懂道理呢？其实 灵魂它不是真我，灵魂是迷惑颠倒啊，它一点都不灵啊。啊，它觉悟了就不叫灵魂了，觉悟了叫灵性，灵性才真正是果，不生不灭了。啊，灵魂是迷惑颠倒。啊，迷了之后，灵魂出不了六道，所以他的活动空间是在六道当中。啊，学身受身，如果行善，三善道去受身；造恶呢，到三恶道去受身。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自己业力变化成就的。啊，没有人做主宰啊，这是佛法讲的好啊。啊，佛法知道有天神、有地神、有鬼神啊，但是他们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，真正做主是自己，不是外头啊，是你的意念做主啊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自己意念做主，不是阿弥陀佛做主啊。阿弥陀佛能做得了主，不是把我们全部都渡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？漏一个他就不慈悲吗？他做不了主，谁做主呢？自己做主。所以佛菩萨劝我们，劝我们念佛，我们会念佛不就自己做主吗？自己做主，哎，他就来戒引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你看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到往生呢？我们自己是阿弥陀佛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这怎么能不往生呢？这决定往生嘛！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是我，永远往生不了。这个道理是一定要懂啊，要搞清楚、搞明白啊！阿弥陀佛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，你看中峰禅师这个三十七念法师里讲得多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这就对了啊。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融合成一体，这是这真正往生的道理啊！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坏念头。坏念头是自己在制造三恶道啊，把一些不善的念头通通丢掉，其念都是善念啊，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相应，这是善念啊。在佛门里面，与十善三规五戒相应是善念。我们才晓得怎么叫修行，修些什么活啊？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要跟善相应。不能跟我相应啊！虚陶环实在是了不起啊！你看，没有身见啊，无我相啊，没有对立啊。见惑第二个啊，见惑在教学当中，佛用方便把它归纳成五条啊。第一个身见没有，他放下了。啊，不再以为身是自己。第二个呢，边界，边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就是对立，绝对不跟人对立。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啊，对立的念头没有了，不跟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不对立就是一体，天地万物跟我是一体啊。啊，这个他做到了， 第三个成见放下了。啊，见取见、戒取见都是成见。啊，初心位的菩萨没有成见了。没有成见他就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有成见他不肯随顺呐。啊，总以为我比你看得清楚，我比你高明，你都要听我的。啊，这个傲慢的习气啊，初心位菩萨都没有了。啊，再有一切邪知邪见统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他破见惑。两种神通出现，天眼通，天耳通。啊，初心为菩萨，他能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啊，你看看，只要把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断掉，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两样，天眼、天耳。修得的二心位的菩萨就是念心啊，第二念心，二心位的菩萨小乘是二果相，还没证到二果，从初果精进向着第二果啊，为真心明了过去未来界中畜生如死意念无妄啊啊！你看二果相还没证得二果，他的神通啊就显现了啊，什么神通呢？续命通、他心通、出入生死意念无妄啊，这是续命通啊，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，在六道轮回生生世世啊，他都知道。二果相啊，你看经说，经里面说无数界中舍身受身，舍身是死，受身是生啊，死了也会有生啊，虽然死不得了，死了之后麻烦大了，不是死了一切都完了啊，不是的，死了以后就不得了啊！啊，又去搞轮回去了，生生之世世就搞这个把戏啊！啊，苦不堪言，就佛在经上讲，生死疲劳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迷惑颠倒，不了解事实真相。那菩萨在这个位次上，这是二心位，他就能够意念得无遗忘，他就不会忘记过去生生世世怎么死的，怎么生的，清清楚楚，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这个能力就现前了。啊，第三，三心位叫精进心，这是二果，小乘二果斯陀含， 啊，粗果是虚陀洹，这四陀洹啊，不杂于精，无间于净，这精进两个字重要啊！你看，从信心到念心，再到精进心啊，不杂就叫精。我们今天学东西，实在讲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啊，学佛难不难？不难呐。难在什么呢？我们不遵守方法。如果您能够遵守信心、念心、精进心、慧心，你一步一步往上提升，就很容易成就。啊，你不守这个规矩，守规矩叫持戒呀。不守规矩是把戒丢掉了。啊，持戒才能得定啊，得定才能开智慧啊。啊，我们现在没有朝这个路子走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比不上上一代。啊，我们上一代的人再跟上一代比又比不上。这是滑坡啊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把基础的教育疏忽了。啊，中国人所讲的扎根的教育，我们没学过啊。啊，中国扎根教育，我这样的年龄还遇到过啊，是最后的了，大概是五年。我记得我十岁以后就没有了，很少人听说了啊。我十岁以前即是住在农村啊，我们家乡是桐城派的发源地，所以文风很盛啊，就是读书的风气很盛，这在一般农村遇不到。我生在这个地方啊，农村里面还遵守古圣先贤教诲啊，私塾很多啊，还学了一些古老的东西啊，这些规矩啊，我弟弟小我六岁，他完全不知道啊。所以用我们家乡的这个状况情况来讲，我们传统文化丢掉了八十年。八十年照中国人来说，三十年叫一世啊，啊，差不多就三世，就是三代了，丢掉三代了啊。要苏活呢，再往上推，至少又推个三代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从苏活大概是两百年。啊，慈禧太后执政的时候，疏忽了，不重视了。啊，清朝亡国之后到民国，大幅度的衰退。中日战争以后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佛的话，我觉得佛慈悲，佛把我们现前的环境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这佛法怎么能不衰呢？ 中国古人重视教育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。啊，教学从什么时候教起？母亲怀孕叫胎教啊，啊，这十个月当中，啊，做母亲的人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，言语动作也会影响胎儿，所以念头不能不正，行为不能不端。啊，《弟子规》不是给小孩念的，不是跟小孩讲的，不是啊。啊，《弟子规》的教育是什么时候啊？从出生到三岁，这一千天是教《弟子规》的。怎么教法？父亲跟母亲做到，把《弟子规》上字字句句都做到了，表演给婴儿看。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模仿了，在学习了。所以这个一千天啊，父母要真正把这些规矩统统做出来，让他看到古人讲的三岁看八十，三岁之前扎的这个根，八十岁都不会变，根深蒂固啊！我们这个教育没有了啊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。现在我们拿出《弟子规》上做补习啊，卧补啊，啊，这个课程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没有学到，现在要学。为什么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做不到？为什么十善业道做不到？为什么感应篇做不到？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根没有了啊！所以我们退上两代之前，那个时候在家出家人他都能做到啊。啊，我们往上听推年代是什么时候？地心老法师的时代，虚云老和尚时代，印光大师的时代，那个时代修行人真做到啊。啊，持戒没问题啊！啊，到上面一代，那就是我们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夏天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这一代，比我们强，我们不如他们，他们就没能做到了。但是他们懂得，他们常常勉励我们。啊，他们有成就，我们今天承受他们的教诲，不认真努力学习，就空过这一生了。一定要认识这根本的根本啊！啊，我们要把《弟子规》看作我们佛门的根本解。啊，没有《弟子规》，没有感应篇，决定没有十善业道。啊，没有十善业就决定没有三规五戒，但全是搞假的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有人问我，我为什么我学佛，为什么学弟子规，为什么学感应篇？我说佛教的哪一部经上讲的？观无量寿佛经上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对维提须佛人讲的净业三福，那三句话是佛法大乘 无论学哪个宗派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总的指导原则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你要不遵守，你怎么会成就啊？三福第一条，头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是佛说的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怎么做？施善业道就是的啊，不是那个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就是讲孝亲尊师。你查查看，读读看它的内容啊。所以孝亲尊师，我们落实在《弟子规》上，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这两句就做到了。慈心不杀，感应篇做到了，这一句就做到了。有这个基础，下面是十善业道啊。为什么从前人学佛那么容易，为什么今天学佛这么难？少了前面孝亲尊师慈心不杀，少这个，也就是少了弟子规跟感应篇。我们真的要想这生成就，这个课不补不行啊，一定要把它补出来啊，啊，我们才会有成就啊，不补出来说没成就啊。第一条真做到了，你才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善男子善女人才真正是佛门弟子啊。所以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修小乘。第三条是大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啊。幕后一句是化他，自心化他啊。三福一共十一句，十句是自度，后头一句是化，教化别人，最高指导原则。佛在后头说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。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你想成佛都要遵守这个指导原则，你要把这个指导原则收获了，你决定不会有成就。多么重要啊！啊，所以精进啊，不杂叫精，不间断就叫精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也会讲啊，但是呢，没做到啊！啊，我为什么没做到？我很想做，命苦啊！一生想做，没有缘分呐、啊。你看，八十多岁了，连一个道场都没有啊！一生呢，流浪。那流浪就得随缘啊，一生流浪啊，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，住的时间都不久啊，住了就得离开啊，居无定所啊，这没法子啊。我也懂得了，我要一生专门学一部经呢，那就成功了。我也这样教人呢。啊，初学佛的时候教佛学院，啊，我就教同学，啊，你们每个人一生学一部经，专学普门品，啊，一生不间断。十年之后，你就是活的观世音菩萨。你通了吗？ 啊，十年的时间专学阿弥陀经，十年之后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。不要搞多啊，啊，一门你会有成就啊，搞太多就不能成就啊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很想搞，不行，我都要听别人的话，人家要我讲什么经我就讲什么经，所以一生讲了几十部经啊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我都听别人支配啊。现在想想85岁了，我不再听别人的了。啊，我如果还有寿命，晚年做个好样子，什么样子呢？精进。啊，精一部经，就讲无量寿经，其他的一块不讲了。啊，我估计这一部经呢，这一次跟我预想的差不多。1200个小时啊，一年讲一部，每一天4个小时，一年讲一部啊，年年都讲这部经啊，这部经讲完了我们从头再来啊，不再讲一样了，精进嘛。那如果我还能做，还能有十年的寿命的话，我就讲十遍，哎，那也变成无量寿佛了。啊，这是表法，给大家做个榜样。啊，我讲了人家不听，因为我自己没做到。啊，人家不听是正常的。啊，我做到了，他不听就错了啊。啊，所以现在什么地方找我讲经不干，我就讲这部。啊，除这一部之外，其他的统统不讲。为唯以念心精进精明进去真经之地啊，这一部经是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真经之地啊。经云：唯以精明进去真经，明精进心。此地讲的经云，全是楞严经上的话啊。楞严经好啊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。楞严经是我主修的课程啊，我记得我过去讲过7遍啊，7遍又经常，只有2遍讲圆满，其他的都没讲圆满啊，讲一半，讲1/3啊，也是缘不成熟啊，就停下来了啊，有2遍是讲的圆满的。啊，开智慧的楞严啊，我记得1977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楞严经，讲了4个月，讲了一半啊，没讲圆满，讲一半啊。四性菩萨啊，第四是四性。慧心啊，这是三果相。好，精进心是三果，三果菩萨的时候有须弥通啊，有他心通啊，这个三心是二果，小乘是二果啊，这是二果相。善入佛法，造心分别为慧，为精进之心呢，即已现前，在纯真智慧呀，自然发现啊，这是智慧，不是知识，非常重要。今天整个世界求智慧的人没有了，忘掉了，求全是知识。啊，我在国外的时间很长， 啊，国外的语言很深啊，特别是学术界啊，许多大学我去访问，我去参学啊，我特别重视宗教跟圣贤的经典啊，也就是外国所讲的汉学啊，在国外汉学最著名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这三个学校啊。伦敦大学的名气虽然没有前面两个高，但是在汉学上来讲呢，这一门课呢，那应该是伦敦是第一啊。我曾经两次去访问啊，所求的全是知识啊，广学多闻呢，是知识啊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呀，那是智慧。所以智慧是从信心、念心、精进心才生出来的，慧心不是从知识啊。所以佛学跟学佛是两桩事情，佛学是搞佛教的知识，学佛是持戒修定开慧开智慧，不一样啊，这个与广修多闻不相干啊。大家都知道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讲堂里头没有听过一堂课，禅堂里头没有做过一炷香啊。五祖忍和尚把六祖祖位传给他是什么？开悟了啊。他怎么开悟了？你就想想他的戒定慧，人家做到了啊，戒定慧他做到了，他没有学，没有学怎么做到了？他自然做到了。凭什么呢？第一个他老实，第二个他听话，第三个他真干，哎，就凭这个啊。开悟之后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他不通啊，他一看就明了，一听就明了啊。你拿着经典去问他，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决定没有错误啊。你看他会下大彻大悟的人，跟他平等境界的43个人啊，空前绝后啊啊，传他法的43个啊，个个都是开悟的啊。所以我们记住大乘教里的佛所讲的一部精通了，一切经就都通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只要你见性了，你就什么都通了啊。大乘是以见性为学习终极目标啊，不见性这个学位拿不到，这个学位是最高学位啊。佛门里面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。佛陀是最高学位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佛陀这个称号拿到了啊。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，像学校硕士，阿罗汉是学士 啊，这三个学位也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是阿罗汉。尘沙无明断了，是化身菩萨。化身菩萨就是真佛，天台大师讲的分真即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，叫相似即佛。啊，天台讲六界佛，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他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那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所以你证阿罗汉、证菩萨、证佛的果位，与读不读这些经没关系，与放下有关系。你要真能放得下了，啊，三重烦恼，啊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啊，见思放下了。断了见思烦恼就是阿罗汉，啊，断了无明就是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这是断无明，断尘沙是菩萨，断无明是化身菩萨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他居住的地方是诸佛十报庄严土，啊，不是十法界，就超越十法界了。所以智慧重要啊！啊，造心分别悦慧。啊，底下解释为精进之心，即已现前，在纯真智慧呀，自然发现。精进心经现前，纯以智慧，这叫慧心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的心不是真心，还是阿赖耶。啊，但是阿赖耶心呢，这个妄心呢，他因为学佛了，完全遵照佛的教诲去做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信德相应，经题上这三个标准亲近他得到了。啊，亲近是声闻，是小乘所证的，平等是菩萨所证的，后面那个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那是化身菩萨证的佛的境界。啊，得清净心，第一个学位拿到了，阿罗汉拿到了；得平等心，菩萨学位拿到了。后面那个觉，那佛陀的学位就拿到了。啊，这是三个学位的名称，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净土里面说的世心是佛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最重要的咱们要世心做佛，我本来是佛，现在要想做佛，他能不成佛吗？这是成佛这个道理啊。那你不想做佛就没法子了，想做佛，想做佛就把这三样都放下，妄想分别执着通放下， 华严经上说的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妄想，就是大乘讲的无明烦恼。华严经讲的分别，就是尘沙烦恼。华严经上讲的执着，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只要把这三个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放下两个，你是菩萨；放下一个，你是阿罗汉。这叫造心分别。那我们再看第五性位。啊，无定性，啊，无性位是小乘的三果。三果又有一种重要的神通出现了，神足通。啊，三果是阿那含，四果是阿罗汉。啊，三果圣人他们在哪里啊？他们在第四禅，无不还天，在那里修行。啊，立根的三果圣人，我们也称三果罗汉了。他就从无不还天呢，就出了六道了。啊，提升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。啊，他到那里修行去了。如果根性钝一点的，他还要通过四空天，时间就长一点。啊，一层一层的向上提升，才能出得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他得到的是神足通，也叫如意通，飞行变化。啊，他有这个能力了，定心，啊，定就发神通了，啊，六通啊，这前五通，无性位的菩萨具足了，念虑皆忘啊，心里头没有念头了。没有顾虑了，这都扫干净了，即用无心，这个无心就是无妄念了。啊，心地真正到清净了，这慧性明彻，湛然不动。我们常讲这个境界是长生智慧。他不生烦恼，小乘三果，精灵周边瞻起，极妙常临，名曰定心。啊，这楞严经上的话。啊，三国圣人虽然住在无不还天，他与下面这些色界跟欲界，啊，他是第四禅的，四禅以下三禅呢，都是他下面的。众生有感呢，他都会有应。啊，这都是与菩萨有缘的。啊，无性位的菩萨与他有缘的。他会来教我。啊，特别是六道凡夫这种境界。啊，阿罗汉常常到这个地方来教我。啊，我们不认识他了， 他也不肯暴露身份。啊，我们认他是以为他是凡夫。啊，其实他真的是圣人。中国佛教传的中国将梵文经典翻成中文，这里面有佛菩萨再来的，有菩萨再来的，也有声闻，声闻里面阿罗汉跟三国的都居多。中国人有福报啊，福报从哪来的？千万年以来老祖宗积德，那我们要读中国历史就知道了啊，祖宗积的德太厚了，所以感得这些佛菩萨圣贤，这圣贤就是指的阿罗汉跟这个阿那含啊，来从事翻译的工作，不是凡人的啊，经典不可以怀疑。啊，翻译的这桩事情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怀疑。啊，这是我们常见的古文，古人的一篇文章。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啊，这应该是容易多了。十个人翻，十个人不一样。我就从这里起了怀疑心，向李老师请教啊，古人翻经能靠得住吗？这个疑团要不破，我们对于经典的利益是决定得不到的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古时候参加仪场、参加翻译经的，至少都是三国以上，不是凡人。所以对经典要存恭敬心呢，不能疑惑。印祖说得好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就得十分利益啊，百分沉静你就得一百分利益。没有沉静心，佛菩萨来跟你讲经，你就得不到利益。为什么？你怀疑，你批评，你怎么会得到利益？啊，可是沉浸心就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，是性味，连粗性味我们都得不到。啊，你想想看，粗性味这四个烦恼，我们能破吗？身见啊，边见，边见是对立啊，见取、戒取，见取是骨上的成见，戒取是因上的成见，这讲因果。那邪见，我们能断得掉吗？只要有一条你断不掉，你就证不得粗心味的菩萨。我们怎么学法都在51个位次之外，没入门呢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 啊，老师告诉我，翻经这个译经场里面这些参与的人员，至少都是阿那含以上的这果位。哦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人家有修有证呢。啊，三国差一个阶级就证阿罗汉了。下面第六，六行为的菩萨，不退心啊，这个菩萨是三国往上提升，三国相，相着第四国，为定光显法，他得定了，经宗里面所说的。他得三昧了啊，三昧就是禅定啊，定光显法，因定开慧眼，智慧开了，慧心明彻了，知道不远了，进修无懈，无懈啊，他不会懈怠，他距离的道，这个道是声闻道，就是四果阿罗汉，靠得很近了啊！小乘快毕业了，所以他可以很精进啊。经云：定光发明，明心深入，唯静无退也，叫不退心。四果相。啊，先有精进，而后才有不退。没有精进，就会退转。所以修行不能不精进。大乘教里面，菩萨唯一的善根就是精进。啊，天天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那叫得真干了。不真干就会退转。彻底放下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你起贪嗔痴慢就堕落了，你起分别执着就往下坠落了啊，一定要不动心，彻底放下，这些东西与我无关啊，修净土，这一步净好啊！下莲居老居士把五种原译本汇成一种，集大成呐、啊，借五种原译本的大成啊，五种本子我们来学习。太麻烦了，太琐碎了呀，汇集的好啊。啊，他的学生入室弟子，传法的弟子黄念祖啊，黄老居士用六年的时间汇集成这个注解，他这个注解也是汇集本啊，用以经注经，用这个方法，又将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汇集来注这部经，总共用了193种资料，太难得了。所以我们读这部书就读了大小乘经典193种啊，经是汇集，注也是汇集， 非常非常难得。啊，所以我们一生认真学习这一步就够了。啊，可是我们读诵一定读诵原文，不要去念注解。啊，读诵原文以恭敬心去读诵。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啊，戒定慧一次完成。啊，注解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的，是帮助我们破迷其性的。啊，我们对这个经还有怀疑，那你一定从注解里头找到答案。啊，你不再怀疑了，这才能成就。啊，是定光法明啊，明就是智慧啊，啊，明心深入，智慧现前，当然就不退转了。为什么会退转？没智慧，只有常识，常识会退，智慧不会退。啊，不退心才能护法了。啊，道场里面护法的人很多。啊，义工通通都是护法的。啊，但是真正护法的标准，你看看齐心为的菩萨什么人呢？小乘阿罗汉呢。啊，这个位置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前面不退心还在六道轮回。啊，在四禅天。他是四果相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根第四果了。啊，这护法。六通漏尽通他得到。见思烦恼完全断掉了。啊，六通具足啊。啊，这才能护正法。啊，为心进无退，则能保护任持一切佛法。认识自然啊，自自然然的能持一切佛法，而佛之气氛呢，与己相接啊。古人中国人讲气氛，现在人讲磁场，就是说你已经进入佛陀的磁场了。虽然你还没能见佛，但是你已经能感受得到了。啊，而佛之气氛与其相近，经云心静安然。啊，这是精进呢。啊，精进呢，自自然然，保持不摄，摄放如来气氛交集，明。护法心，这真护法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意思没有讲尽，我们明天从这一条再细说啊。因为护法对我们眼前来讲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佛法里面今天实在是摔到底谷啊！这最重要的呢，没有真正护法的，也没有真正修行的啊！有真正修行，才会有真正护法。 我们明天再讨论这个问题。